首歌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，一进入微凉的秋，借着一首歌温暖心头，熬过这寂寞片刻，再见面感情更深厚，别忘了曾经说过最真的朋友，一辈子都记得。

说当中，有时候会觉得时间真的是疗伤最好的药剂，原谅不了的结果呢都原谅了，原本要死要活想要拥有的东西呢现在都不需要了，以为是最好的东西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好了，以为是最讨厌的事情也觉得不那么刺眼了，时光就像流水一样磨平了内心的棱角，慢慢的人好像也就会变得平静很多，对不对？ 往哪里吹，吹到海角天涯之巅，究竟为了谁，为谁在留恋？云往哪里飞，飞过千山万水之巅，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？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命运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的腰随你的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了你誓言的我，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轻舟过往云烟，怎奈风一起山河日月变，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推我向前，我随你的腰随你的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了你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失去一天，却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无影回一天，所在也无法共缠绝。我随你的腰随你的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了你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

牵手，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，一个自由梦，不争吵不温柔，不分手却不快乐。我们握着没牵手，两颗心都变得被动，放弃努力在做什么，就怕会更难过，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。是总是太晚，我已经疼痛的无法释然，听多了谎言会让人永远不安，所以别指责我敏感。我放假没加班，寂寞的夜晚和手机谈恋爱，黑色的习惯在别人眼中不完美，羡慕甜蜜美满才讽刺让心最酸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不小心就像朋友一起躺着，一个自由梦，争吵不温柔，不分手却不快乐。我们多久没牵手，两颗心都变得被动，放弃努力在做什么，就怕会更难过，只好装作我比你冷漠，弄得像折磨。 Oh no， 是岁月还是我们犯的错？会不会拥抱着回忆念旧，遗忘的感动又不能复活？ 我的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戴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

钱，抢购热线您记好了，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，免费送货，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问题了再付款，健康营养美味就选无限糖阿胶糕，400-6571-456。 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在逐渐失去当中得到一些，在不停的跌倒当中成长一些。所谓生活，不过就是把往事当成诗，把回忆当成酒，大口喝完之后回忆这杯酒，甭管当初跌得有多痛，我们都得继续往前走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，

准备好明天的笑，无论在天涯海角，相信爱总会千方百计把你寻找。可能他终于明了你有多好，想回头找你奔跑。只要准备好明天的笑，让你想拥抱，爱总会出其不意，轻轻悄悄来到。也许在生命里的某个转角，另一个人会给你默契相同微笑。 到广播前的你，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来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曾经发生的哪件事儿让你觉得最为意外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曾经发生的哪件事儿让你觉得最为意外呢？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温柔，我们一起颤抖，回忆刚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多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碎长。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，然后一起分享，会更明白相思爱愁。还没好好的感受心的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你在追求孤独的自由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不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

让青春去，让梦就来，让你离开。失去的我，一切都是未来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跟随风，跟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到这个话题呢，说一说曾经发生的哪件事让你觉得最为意外。其实对于我来说呢，最为意外的可能就是踏上主持这一行。当年大学毕业呢，我心中挺喜欢主持的，于是自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尝试着打了很多个电台的电话，询问是否需要主持人，最后竟然真的有电台要了我，然后我就做了这一行。于是呢，你就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的声音。 风儿多可爱，阵吹过来，有谁愿意告诉我，风从哪里来？爱像一阵风，

想你的夜，别说不会有结果，永远永远别说分手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